酒不成不难活，我死得爽啊，心里困。 新星就靠他自己，从小就喜欢说你爱唱什么呀，到戏校考试

光。 接下来呢，由尤琪小姐再为大家演唱《珠帘寨》的选段。范雅静，北京戏曲艺术学院的高材生，联袂演唱《做工》选段。 起心间站立宫门，小小宽， 下面请听李小培演唱的《刺王僚》。 由北京京剧院的优秀小生演员包飞

接下来呢和尤琪小姐俩人联袂演唱《沙托国》选段。 Thank you. 上见他相貌丑，占了史官便状元，占了史官不打紧，变了状元热断香梅丝，遭了反将我之家逼死其眉两宽，说真到此我别干，你来搬那宾 校长郝寿臣先生的看家活，哎，这不敢说麻别人一下，还真是只有我们这道腕下来到今日才有这沙陀国。